大军阀第三集 又嚟啦， 系咁即系沸沸扬扬啦，即系最近即系都系讲紧即系呢个叫做英美势力介入香港嘅即系叫做政改啦。其实已经去到即系最入直，即系最后嘅直路啦，已经系去到，即系所以而家即系你见到就系话英国又好，美国都好，即系英国就系嘛，即系我哋见到呢个斯威尔啦，即系其实最近佢就即系表示呢、這个佢自己本身好积极啦，想帮手啦，系咪？ 咁喺明报、South China 写一篇文， 系咁啊。喂，佢好本土化喎，点 解啊？ 即系佢 英帝都本土 系嘛？即系 Facebook 即系好受欢迎喎。 唔系嗰个美帝， 嗰个美帝系嘛？英系啊系，系嘛？即系英帝，不过都连成一。气噶啦，英帝同美帝系咪先？都系啲反华外国反华势力分子。 我僆仔嘅时候，即系反美反英噶嘛，系嘛？反殖啊，反帝啊嘛。 即系你系大中华交嚟嘅。 唔关事， 唔系嗰啲系帝国主义啊， 反帝国主义 啊， 反殖民主义 系 咁。 中国都系中帝噶，得唔得？ 咁咧，跟住咧，我哋嗰阵时有一张海报啊，好正嘅，叫《Gone with the Wind》。 系 《Gone with the Wind》嗰张海报，你大家有印象咧？即系僆仔嘅时候，即系睇过一套戏嘅话就，咁咧佢就换咗两个头上去， 就系、是、 戴卓尔夫人咧同 埋列根， 系、 哎。 咁所以咧，就呢两个即系情侣咧，英美咧确实系即系连成一线嘅。 系，但系而家嘅英美，即系其实你讲奥巴马黑人上咗台之后，就即系似乎同呢、這个啊，即系呢个保守党嘅主席系嘛，即系啊，即系其实啊，叫咩名？我忘记咗，咪即系其实系保持距离啊嘛，见到系，但系去到香港政改呢坛嘢上面，就大是大非，又似乎连成一气，又走翻。 唔系，我又觉得大家唔好对英国佬同美国佬太大期望。 系， 即系英国人老实讲，你签咗中英联合声明，你基本上系有 要出声，一早出咗，其实应该一早出噶啦。 喂，你同我签咗合约，你喺个联合声明里面写咩先？除咗国防外交之外，有高度自治，系嘛？行政长官由选举或者协商产生，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喂，回归咗十六年啦，大佬兑现咗未先？系嘛？未兑现、啊。喂，咁你英國人 唔止未兑現、啊， 就咁寫篇文啊，同我同你寫篇文去明報同呢個 South China 有乜分別啊，大佬？ 其實走咗數添啊，走數走咗十年啊，今時今日佢先出嚟表示關注啊， 咪咯， 係嘛？即係其實佢係已經係遲咗啦，其實係。 喂，所以你唔好。即系对英国人同美国人太大期望啦，我就收到个内部 消息。即系你觉得佢有即系 stick， 即系其实佢一个既得利益。 唔系佢一定系 stakeholders 嚟噶啦，呢个好明显就系、是。但系个问题就系我收到个内部消息就系话咧，因为我哋有民主派嘅人去主动同佢哋倾过啊。其实美国人对占中系有保留噶。嗱、佢收嘅 message 就系咁啊，我冇收过任何呢个 message。佢就话咧，美国嘅总领事即系上一手嗰、那个，最大嘅关心系咩咧？就话香港会唔会乱噶？ 系， 香港会唔会有事噶？ 系， 如果冇事冇干，你梗系咩啦？咁大哥占领中环，咁啊梗系有事啦。冇事就唔会自己插自己一刀，再插埋阿爷，先至可以博个普选翻嚟啦。即系美国人对呢个问题上边依然系即系相对保守。 咦，咁所以陈云 佢喺香港里边嘅即系商业或者经济嘅利益 系，咁所以其实陈云佢成日就系闹一啲泛民主派同呢、這个即系美国势力啊，即系其实所以勾结咧，其实即系。佢嘅意思就係話，其實美國佢唔係，即係佢最終利益就唔係為咗香港有真正嘅普選，只不過佢呢樣嘢係純粹個 bargaining chip 嚟嘅啫。 咁呢個自然啦、 啊，呢、這個係 任何讀過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嘅都知道，即係呢個國家嘅利益係最重要噶嘛。 即係好簡單啫喎，即係如果即係香港真係民主化咗嘅話，你係冇咗 bargaining chip 喺度嘅，即係就等於即係台灣啫嘛。即係你台灣你一日唔獨立。即系你对于中国嚟讲，你一日都有个 leverage 喺度啊嘛。 对美国嚟讲，都系一件好事，系嘛？你击不沉的航空母舰就系台湾，维持现状嘅话，佢继续喺美国佬周旋喺你中国大陆同埋喺台湾当局里边 咧，卖下武器又唔好咩？得闲又开房开支卖几支飞弹俾台湾。咁啊唔好咩？ 繼續維持喺東亞嗰個影響力啊嘛。 係。 咁香港都係一個即係重心嚟嘅。即係表面上老實講，美國人違反人權嘅記錄多的是啦。 係。 係咪？即係大佬，你打伊拉克又點計嗰條數？係咪？又話有大殺傷力武器，跟住揾唔 Q 到咁樣。而家又話要即係又再打，係咪？即使你話轉咗個黑人嘅總統， 又如何啊？ 系啊， 咁点算啊？香港人自己又唔得，美帝又唔系救星。 唔系，所以嗰阵时候我哋都有个天真嘅谂法嘅，话诶呢啲嘢我哋自求多福啦， 嗯， 靠自己啦，系嘛？有时阿爷嗰啲讲法未必系错得晒噶， 嗯， 系咪？即系佢话喂，呢啲系我哋中国人嘅内政嘅问题，我哋自己解决。但系问题就系、是，屌、嗯、共产党又系契弟啊嘛， 系 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噶。其实佢最怕系边个啫？佢真係怕你民主派咩？佢最怕嘅就係你英國佬同美國佬繼續喺度唱佢咋嘛，繼續真係實際地影響緊香港嘅政治運作，而你都好難㗎，邊有避免啊？喂，香港國際城市嚟喎，大佬大家人哋咁多投資喺度，佢唔要求政治上面嘅穩定啊。咁你唯一嘅政治穩定，任何一本教科書都話俾大家聽，就係選舉嘅制度啦，和平嘅更替啦。咁你而家冇嘛，大佬，咁啊年年七一遊行之後又叫完。董建华跟住曾荫权跟住再嚟呢一个梁振英嘅下台咯，咁、你唔乱啊，大佬？咁你基本上你系制造紧嘅机会，俾美国佬同英国佬走去介入啊！你嘅政治嘅情况 系啊， 但系中国咪好嬲咯？佢见到佢又惊又搞颜色革命啊嘛！你喺佢自己天子脚底下咁多外国势力，咁咪香港都管唔好颜面尽失喎。 咪所以你外交部咪特派专员公署系嘛？ 系。 召见一个夏千福， 系 严厉警告佢咯， 叫佢唔好搞咁多嘢。 系嘛，呢个其实外交召回嚟噶啦，就表示强烈嘅即系抗议咁 上 上下咧，即系正如。 但系其实夏千福佢都冇讲任何即系实质建议，佢纯粹就系话，哎呀好荣幸，即系佢可以参与到即系呢个即系叫做系即系香港嘅政改啊，即系有幸成为一部分啊咁样样啫嘛。 即系话我系 participant。 系啦，佢即系其实而家讲到沸沸扬扬嘅所谓公民提名权同埋政党嘅提名权，其实佢系冇讲任何嘢啊嘛！你甚至乎你英国又好，美国都好，其实佢即系除咗表示关注，话即系必要时佢会帮一手之外，其实佢冇讲任何嘢啊嘛！ 选举都 系 啲道德废啊废 啊！冇啊！你成篇South China 嗰篇文咧，阿 Swire 咧， 系即系 佢呢个名，佢呢个名系衰嘅 ，Swire 啊嘛，即系引起呢个共产党嘅即系 太古系嘛？喂，但系據聞都要太阿 Swire 真系，其實係佢自己本身都係太古嘅後人嚟嘅。 哦， 係啊， 但係佢只係講 genuine democracy 嘅，即係真民主啫。嗱，呢個咧就係同泛民主派同一鼻孔出嚟。 係，即係其實就係講個真普聯啊嘛，佢講一樣嘢啊嘛。 genuine democracy 其實就暗示咗就喂，你冇外國干預，其實講真。 唔係，但係英國佬其實某程度上其實佢已經嚟得遲啦。回归几年啦，而家十六啦， 十六七年啦，系啦， 十六七年啦，迈向十七年啦。 系 喂，做乜春先佢？ 系 喂，除咗呢篇文，过去嗰十六年嚟，你见过 五十年不变已经过三分一 咯， 差唔多 系咯。英国佬有几多系真系诶喐阿爷啊？ 系啊， 系嘛， 俾足面嘅嚟真。 唔系，所以佢最后尾咧，即系嗰个咩《环球时报》嗰边社论啊嘛，好笑啊。 系 有冇睇到啊？ 有， 佢就话咩？即英國人應該有幾分協救嘛？香港嘅民主進程裏 邊，真係協救佢，即係講真，佢真係協救就應該早出聲咯。老實講，就唔係應該沉默到而家喎。真係 嗱，老實講，即係英國人需要有協救係事實，但係個問題就 是，但我哋 interpret 嘅協救同佢啫 ，interpret 嘅協救完全兩回事啊嘛。 當年啊，我同你都未出世啦，楊慕琦計劃話要開始有直選嘅時候。第一个跳出嚟扑喺度反对嘅咪就共产党，话喂大佬呢、這个地方唔系你噶，大哥，你唔好以为你真系呢度系你嘅殖民地啊！对唔住啊，呢个你借来嘅时间，借来嘅地方啊，我几时俾你就几时俾你啊，大哥。 系啊， 系咪啊？喂，所以佢其实写呢句说话嘅时候，佢自己都面不红耳不赤。 系 咯，佢话英国人有协救，咁中国人点算啊？ 中国人咪自己 咁啊？更大嘅协救， 中国人唔需要协救啊，即系。 只要闩埋门打狗， 中共系 关你差事咁样， 协救对佢嚟讲系完全系百毒不侵嘅嘢嚟，其实系 系嘛？喂，中国人老实讲，其实好少讲 thank you 同 sorry。你有冇谂下？呢个系真系我哋嘅文化嚟嘅。香港人多少少 thank you 同 sorry 系好少讲嘅。 咁唔係嘅，你即係其實中國人喺官場面上面送禮都會講嘅，即係其實即係講到關係嘅時候，即係呢啲拉關係嘅嘢，其實 唔係。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抱太大期望喺英國佬同美國佬嗰度咧，其實都係即係揾錯對象。 係。 系嘛？ 洋長又告唔到，咁點算？ 唔係，但係似乎啊， 但係你一定要引入佢哋繼續噏，因為點解咧？共產黨就最契弟嘅，係嘛？見到鬼佬就好驚。见到鬼佬又好惊嘅，真系，即系例如你夏千福咁， 佢咪學埋啊！ 但李柱銘對佢好有期望喎、啊，對佢哋。 屌、啊、即係越大期望越大失望。即係夏千福，你咪好似彭定康咁啫嘛。我最近啱睇緊佢啲新聞，幾抵死嘅喎。係咪又開個 Facebook 係嘛？就好多人走去 like 喺度呃 like 系啊，跟住又去食呢个咩啊茶餐厅，又去二手书 瓜环添，大佬真系 系嘛，周围 post 自己上个 Facebook。 但系佢衰嚟，佢知道香港个网络文化，佢唔系一下子打，佢约咗成班 blocker， 即系嗰啲 blocker 本身喺网上面一定 仲叫佢哋巴打私打添， 系啦，约埋一齐食嘢，跟住跟啲 blocker 帮佢影相。 喂，咁网聚 feel 嘅，点解啫？ 完全系网聚 feel。 佢系咪网捻嚟噶？屌呢个 前科。知啊，同埋佢嗰个美帝住依个香港同澳门嘅领事馆个 Facebook 咧，就真系好硬，但佢唔系佢一来佢除咗打英文之后，佢会打广东话 喎。 系啊， 即系话佢揾个广东人走去搞嘅。 系啦系啦，同埋佢嗰啲字眼咧，佢嗰啲译名有一次唔小心译咗做啲大陆嗰啲译名咧，唔知唔记得咗系球员名定地方名咧，跟住俾啲高登嗰啲人系。 忽吉嚟噶。 系啦，俾人系咁闹，但系佢会即刻知错能改，系咪先？咁就好信咯，好觉得好同声同气。同埋佢冇留意佢冇打呢个简体字喎，都系每一句都系正式嘅繁体字，就好啱呢个香港。 屌，老实讲，要真系用简体字，要繁体字，有咩特别重要性？ 好难噶，大佬，你大陆每一日，你咁多钱写咁多， 我而家挑战嗰啲成日喺度讲紧简体字、繁体字嗰啲契弟，你同我斗抄一篇文， 系 或者斗默一篇文，睇下我多繁体字，令你多繁体字啊！我肯定多过你， 咁唔好 屌真系啊！ 佢会同你讲， 边个够胆上嚟同我斗繁体字？ 系咪开碌机打 keyboard 先？ 吓，唔系我 打仓 keyboard。 sorry 啊，我 咁你就输。我从正式打到正式嘅繁体字，就喺个 blog 度网上打。 我哋嗰啲梗系最传统嘅方法，同你手写啦。 喂，大佬，而家啲咩啲人写字噶？ 喂，我 真系离地啊！你 我好离地噶咋？喂，大佬，我从来唔识打仓颉，都唔识打速成，除咗自己个名之外，系嘛？我一系用手写板嘅，咁手写板就有代表性啦，系咪先？ 咁但系阿土，我想问你一样嘢，即系其实而家咧，即系真普联咧，甚至乎以至民主党咧，佢而家我哋见到嘅底线，其实即系弱肉市，即系其实已经去襟嗰样嘢，就系其实即系民主党即系李柱铭，甚至乎而家四方佢都讲一样嘢，就系话喂，求其揾一个。叫做即係民主黨或者唔同中共唔同意見啊嘅人去選已經 OK。喂，即係其實佢哋打呢個如意算盤，喂，似乎 戇撚鳩， 一彈打響咧，因為 第一談判策略 係 你冇理由咁快露底線。第二，你唔知你嗰個談判對手係邊個，係中共產黨。 係 即係如果大家有讀過政治你都係㗎啦。你有冇個 Lucian Pai 咪寫嗰本書嗰陣時話 Art of Negotiation with the Chinese 嘛？其實同中國人談判係最 Q 麻煩，同共產黨談判更撚麻煩。 係， 就人就好叻嘅。你而家已經露曬啲底線啦。跟住我老實講，佢真係俾你話你嘅定義嘅所謂有競爭性嘅普選，得啦，你放心啦。到時千二人總會有你哋嘅，我繼續保留翻100人，甚至乎再低啲75得未啊？咁你仲攞唔到個提名資格，攞唔到你自己要翻去跳樓啦，係咪？ 嗱， 咁你受唔受先？ 嗯， 咁你佔唔佔中先？咁你仲有乜嘢去佔中啊？哇！跟住真係俾你過咗啦。 嗯， 你真係攞唔到100人去提名，攞唔到75人提名，你估好出奇？ 唔係，大肚我如果問， 喂，嗰千二人俾阿爺去遊說，俾阿爺去籠絡。用乜嘢啊？ 如果即系中共咧，佢私底下即系其实佢已经作咗最坏打算咧，揾呢个余若薇，佢自己即系其实去即系私底下谈判咧。即系你估，即系其实一般香港人，即系其实喂都可能会放弃呢、這个即系公民提名啊，同埋政党提名呢啲嘢噶咯，已经系。 佢觉得即系只要派够代表， 只要佢可以控制到余若薇，咁似乎就 OK。 唔系，同埋老实讲。即系如果从民主派嚟，而家我跳翻喺民主派嚟，头嗰两届你都唔好赢佢啦。任何一个嘅民主嘅过渡嗰个政府，你睇翻90年代嘅第三波民主，全部都系执政当局自己开放个权力噶嘛，全部第一届、第二届都系当权嗰班赢翻嘅，其实系最好嘅， 最稳定。 最穩定嘅即係民主嘅過渡，你都唔好投藥味啦。老實講，佢同呢個即係大右派有乜分別啫？ 共产党好惊你赢嘅，但其实如果我系共产党，梗系俾你赢啦。咁赢咗，原来泛民废嘅，即因为泛民做开反对派， 共产党一定唔会做呢样嘢。 一俾权力你，咁我啱啊，等你班友仔搞唔掂。 阿 Jo 你真系 simple and naive 系咩？ 喂，我系共产党。佢梗係想好，梗係想贏啦。 係啊， 喂，大佬呢個係我控制嘅香港，證明我係受歡迎啊嘛。同埋你泛民主派都醒爬啦， 係 俾佢贏啦，你俾佢贏啊， 嗯， 贏咗兩屆嗰時候，我哋先贏翻佢啊。如果唔係你先贏嘅話，係好大鑊一件事嚟嘅，即係話佢控制唔到個香港，繼續收緊。嗱，除非你諗住推翻佢嘅啫，同佢一路攣過，跟住搞呢個咩聯邦邦聯制啊、聯邦制嘅啫。如果唔係，你根本冇得搞。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怎样呢，你先是跟他第一开波 negotiate 的话，我一定要有公民提名。 嗯， 没那么 Q 多添啊，大佬屌。那些傻的咩七万八万十万点签啊， 嗯， 好难签的哥。 是啊， 好难签的。你真的由选举头开到搞到选举尾都未签完啊，十万、啊、大哥一万都难签啦、 啊。 英文名字中文名身份证号码签个名字下去，仲要正街随时你撩啲。Anthony 嗰個字咁， 你會俾人抽後算帳啊！ 仲有票啊！ 仲有你可能唔係跟身份證咧，你 Anthony 咁就算啦。咁跟住算唔算啊？留呢個名字，大佬 係咯， 身份證號碼啱都唔得、啊。 一定要，如果係身份證號碼， 唔係咯。 你而家你選區議會都要啦， 唔係好容易一件事嘅公民 提 名。所以阿爺都唔需要驚，有公民提名你咪有數咯。屌泛民主派咁撚多卧底， 嗯， 俾幾多條友出嚟參選，咪拆曬票佢咯，屌！ 嗯， 泛民主派一定系咁啦，所以美国佬同埋英国佬翻转头，我嚟讲，而家嘅所谓嘅即系释出对香港民主嘅关注，其实都系同佢整个嘅国际嘅战略嘅利益，或者东亚嘅利益有密不可分嘅关系啫。 即系话美帝呢个重返亚洲嘅战略一部分， 唔系香港系一个棋嚟噶嘛？ 系啊， 台湾亦都系一个棋嚟噶， 系 嘛？佢点样去 play 呢张 cast 就系重要啦。 嗯， 你估佢真系同你讲 universal？即系 suffrage， 呢个系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s。屌，我唔系阿信啊，大佬，系咪啊？不过问题，你系咪泛民主派都唔好避忌？只要我咪利用你美国佬咯，帮我出下声咯， 系啊， 冇问题啊，系咪中国 互相利用啊， 中国人最契弟噶啦，系嘛？即系嗰啲蝗虫系最契弟噶，蝗虫嘅统治者更契弟嘅原因就在于佢最惊就系啲鬼佬噶嘛，红猪红眼嗰啲友噶嘛，最惊就美帝。 我哋都见到啲美，即系嗰啲 Facebook 嗰啲友仔啊，或啲网民。 系啊，网民啊，喺个美帝嘅领事馆咧，咁美帝领事馆就好多留言啊，咁啲网民留言就讲到美帝快啲嚟救我啊，又几时有绿卡啊，几时嚟救香港啊，咁样话阿仙福会唔会嚟帮手占中啊？总之一大堆好嘅留言啦，哇！咁真系，如果我系中共睇到啲留言咧，佢识广东话嘅话，我真系不堪入，真系国耻啊！呢个价值就 系，系咪呢个咪就系国？唔系呢个咪就系国耻咯？系你真系你靠外国人，咁不如你移民过去好过啦。 但系你共产党又唔争气，佢俾咁多钱请咁多五毛，佢又唔会做好啲，佢开个 Facebook。 喂，你唔知共产党点解咁惊呢啲友？屌佢起家唔系靠嗰啲人， 嗯， 屌马克思咩人啊？屌马克思中国人咩？屌你！马克思汉人咩？ 嗯， 恩格斯有咩人啊？列宁有咩人啊？大哥，佢全部都系嗰啲友嚟嘅啫噃。 系啊， 系嘛？屌、啊、你真系佢，你估佢啊？唔系靠外国佬起家咩？屌你真系，即系呃鬼食豆腐啦，大哥真系。 唔系即系咁样讲，即系其实，但系最后尾你讲，即系你估最后尾会冚到咩方案出嚟？如果系嘅 话，窝窝妥妥啦， 窝窝妥妥。 因为泛民的主流基本上是冇意志去打呢个仗， 系 冇意志啊， 冇决志去打呢个仗。 但系后面有班人夹实佢，即系人力嗰啲夹实。 屌，人力唔 够力， 人力唔够夹。 即系同埋呢个学民思潮又夹紧。 佢一夹一夹张文，我即刻话学民思潮系分裂泛民啊嘛。 系咯， 我觉得你太睇得高，即系香港嘅左翼运动 啊。 香港嘅左翼运动始终系一个妥协性喺度。 系 呢啲人夹唔到啲大个， 嗯， 我知道佢哋嘅方法就点咧，最后嘅结果都系会揾 Martin 肥佬或者陈太出嚟咧，系背书呢个方案， 嗯， 参选咗先算， 嗯， 开咗呢个缺口先算，呢、這个完全系佢哋过去嗰个斗争嘅逻辑嚟嘅， 嗯， 嗱，我冇权话佢系啱定错，但系呢一个系佢哋嘅思维方式， 嗯， 立咗啲嘢先。同上一次2010年嘅政改一模一样， 嗯， 有竞争嘅选举，即系百五人可以提名， 嗯， 有得参选，我哋有机会。佢而家反而调翻转嚟谂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公民提名嘅时候， 多个长毛多个黄毓民，多埋我余若薇，屌你拆散晒啲选票，我反而我赢唔到。但我已经同佢讲，你唔好痴心妄想啦，你赢唔到噶，真系赢唔到噶，你亦都唔好妄赢啊！即系真系陪共产党喺个花瓶里边玩下算啦、啊。你太认真嘅时候，真系万一俾你赢咗嘅时候，仲捻大镬啊！你唔识执政啊！ 哇， 乱 Q 咁嚟啊！ 呢个系呢个的确，就算系建制派都。建制派嘅政党民建联都冇執政能力㗎，都系信唔过，诶，始终都公务员系统，讲到尾又系个特区政府。 哇！但系真系好咩喎，真系好悲观喎、啊，一啲理想都冇喎、啊。即系阿教主话，即系唔可以冇理想噶嘛。 屌佢有捻啊！ 系嘛？即系佢话，即系你、 啊、 你爱，即系你民主必须反共噶嘛？你都唔反共嘅，系嘛？即系你喺呢个基本法嘅一个框架底下去争、啊。你争嗰啲咩翻嚟啊？ 咁佢想点啊？唔系咁，跟住你讲你想点啊？你可以点啊？ 要咪咩咯？你咪即系全民制宪 啊？买军火就唔好买楼咯。 起个 server 俾啲人全民制宪改建 法咯，系嘛？你买 server 你买 server 唔得喎，好你一啲理想都冇。 唔系我唔系冇理想，而系你读社会科学嘅人，大家都系 即系冇赤子之心添，即系冇咗学文思潮嗰啲。 唔系我咪认为，其实如果你公民提名最好，呢、這个亦都系个斗争嘅策略，唔单止个原则，一个策略。OK， 但系所谓嘅理想。其实就是公民提名就是要改修改基本法。 嗯， 你泛民主派不敢提修改基本法，搞乜 Q 啊？即系你完全唔敢同共产党开战话。 唔系啊，唔系 啊，你讲嚟讲去咧，你讲啲嘢都好，即系好，即系全部都系喺嗰个建制，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 框架 嗰个框架里边去讲嘅，你都唔，你都即系冇一个即系。系嘛？即系叫做系即系秉持呢个理念， 而家呢一个嘅框架， 你都唔敢抗争嘅大佬。你而家你搞嗰啲即系乜嘢非暴力抗争嘅运动嗰啲 course 啊？喂，你其实应该系为呢啲嘢做准备噶嘛，大佬啊！喂，你讲嚟讲去，你都系讲点样同佢博弈嘅。喂，而家你讲抗争就唔系讲呢啲博弈噶啦，你要有理想至得噶嘛，大佬啊！即系你一啲理想都冇嘅，系嘛？当年呢、這个即系国民党。点样俾共产党赶走啫？就系、是、因为理想啫嘛。喂，你如果你呢啲一啲咁样嘅雄心壮志都冇嘅时候，系嘛？你点样？你下下都谂住，唉，唔够共产党玩噶啦。喂， 我冇咁讲 ，sorry， 我冇咁讲。 唔系，但系你头先好悲观、啊， 唔系，我只系 interpret， 即系而家现时泛民嘅主流嗰种不敢开战嗰种嘅心态。而家其实我哋走两个极端嘅、 嗯， 一个极端就系泛民嘅主流，就系、是、唔敢同共产党开战，觉得喺佢嘅游戏规则里边继续玩咁心态，正如头先你描述嘅、嗯。不过你就屈咗当我系，sorry， 我唔系。第二种咧就系、是、咧，完全不顾政治现实，乱鸠咁嗌啲口号，应该又全民制宪啊，应该又话咩文化抗共啊，乱鸠咁嚟嗰种。基本上咧就系、 是、 共产党卧底咁上下， 嗯， 即系两个咁嘅极端。 喂，唔系啊。 喂， 佢可以揾班人嚟夹实你呢个即系真普乱，点解你唔揾班人嚟夹实佢呢个即系叫做全民制宪啫？喂，你揾啲人夹下佢啊嘛，大佬啊，你咁 咩叫全民制宪先？ 真全民制宪咁得唔得啊，大佬？即系你调翻转个思维，叫做喂咁样去做，喂要 creative， 唔系唔系，我而家系作为评论员啊。我完全唔系作为其中一个嘅 stakeholder， 都系 participant。我只系话我评论紧而家呢班人咧， 系 两班，一班就窝囊， 系 一班系卧底， 系 咁系最危险。 一班卧底，即系佢呢一班系鸠搞嘅，即系纯粹系搞个幌子出嚟嘅。你觉得佢哋？ 喂，老实讲，全民制宪， 系 你掌握完嗰四个字之后，点样全民制宪啊？ 唔系啊，咁佢哋都可以调翻转头话你嗰班友系鸠搞。 点样全民制宪先？第一好，系咪重写基本法？ 我想乱 点样写？ 系嗱，即系咁样嘅。你当年咧都有份搞前线嘅。你当年有冇嗌过全民制宪先？我就问呢个问题啫、 啊，大佬。 系啦，咁你嘅全民制宪究竟系啲咩嚟先？ 唔系好简单，我头先咪问咗几个问题啦。第一，咩叫全民制宪？第二，点样全民制宪？系咪重写基本法、 嗯？ 基本法重写完之后，例如取消23条、 嗯， 包括45条里边重新确立呢一个嘅普选制度嘅时候，系咪要全民公决？全民投票就叫全民制宪啊嘛！喂，唔该，大家 define 清楚啦，从来冇人 define 过噶，噏完四只字嘅口号就当系坚噶，嗰下先大镬。 咁啊，头先阿龙都话，即系之前你讲啲全民制宪，全系咪全部都系鸠噏嘅咧？ 系咯，你当年都系咁样嘅啫， 唔系鸠噏啊！ 唔系，但系点解你哋嗰阵时唔即系去即系出啲力去 define 呢样嘢咧？ 系咯， 系咯。 咁我咪所以话而家嘅政改， 你都有责任噶，佢都可以 政改嘅步伐要做嘅。第一，你就唔好喺佢嘅框架里边同佢玩咯。 系嘛？ 即系你屈咗我啫，我从来冇话同佢翻框架，我描述紧即系泛民嘅主流嗰个状况。呢个此其一，此其二就系、如果你喺个框架里边玩，你先开高啲价钱先啦。 系哦，咁样 你开高啲价，如果你话即系好似而家英国佬咁讲 ，genuine democracy 搞掂，有竞争嘅选举得，咁你占中嚟把春啊？使乜攞个锤仔揼只乌蝇啊？大佬，我乌蝇拍就得啦。 唔系咁，即系其实而你都觉得即系其实。呢、這個即係英美帝都驚呢、這個即係佔中係真係打真軍， 我覺得係 嚇、啊，即係佢哋都覺得係有打真軍嘅可能性嘅，真係其實係 佢哋擔心緊。嗯，我收到個 message， 佢哋係擔心緊，而泛民嘅主流係同佢哋都擔心緊， 係、 因為香港經濟利益嚟噶嘛。 係， 喂大佬，你中環有幾多美資喺度啊？有幾多英資喺度啊？ 嗯， 但係都多中資啊嘛。即系佢唔想打七雙拳啦、啊，佢覺得可以 唔係，我覺得 痛爭取，所以我自己痛少少嚟爭取都付出到。 第一，你喺嗰個談判策略裏面，第一一定要同佢講翻真正嘅價錢， 嗯， 係乜嘢？ 係 公民提名係基本。第二，你同佢理真。如果你係嚟假嘅話咧，人哋係唔會驚你。 嗯， 即係你話我哋真係佔六入， 嗯， 係 我真係佔六入，睇下你點、你點樣回應， 嗯， 咁就有翻身。呢、這個運動就係咁，所以你 唔係 真正嘅全民制憲就係話修改基本法，唔可以再用提名委員會 cancel 佢咯，修改佢咯，直至到呢一個嘅訴求得到達到嘅時候，先至我哋會收兵。 嗯， 香港人請六日假相對容易啦， 唔係其實講真都一定要啦， 一年有十四日假，頂六日，為咗自己，為咗下一代，你都唔頂。少翻屋企瞓覺啦。 嘿，咁唔係好多公喂好多公司你請咗十二日假，佢係 restrictive 噶嘛？即係其實佢係即係譬如好似中資咁樣樣，喂，即係佢可以發揮影響力，就係話屌佢唔俾你嗰六日放假噶嘛，就等於 唔緊要啊，係 嘛？ 我哋你有張良計，我有個長梯，咁唔係中資嗰啲，咁 我唔撈啩，係咪？即係你叫嗰啲人唔好撈。 唔系啊，嗰啲油可以放啦啩、中资嗰啲油放工嚟啦， 系啦， 即系好似嗰阵时，即系呢个反国教咁样样。 喂，你连少少几日嘅代价，去少一次马尔代夫，去少一次巴厘岛、你都唔制，屌咁你同我讲民主，收皮啦， 系 学某位教主话斋翻去瞓觉啦，屌系嘛，点搞啊？ 系咁，你连公民提名都讲唔到，佢净系谂自己入闸啊嘛！啲大 唔系，所以你个问题 我系谂唔明点解要 唔系？因为佢嘅入闸嘅成个逻辑就系在于就话我有机会去争取啲嘢先，跟住再开火。因为开咗呢个缺口之后咧，共产党就冇得翻转头噶啦。老实讲，共产党叻过你十倍啦，点会翻唔到转头啊？咪继续俾你 keep 住喺呢度咯。即使2017年啦。真係有普選都好啊，到時提名到你咁你點啊、你吹佢唔漲啊，提名到你都唔代表你贏啦，贏都唔重要啦。個問題就係在於我哋成個運動嘅方向係為咗爭取你泛民有機會參選，定係我哋嘅民主權利啊？搞清楚個命題啦。你一路搞唔清楚個命題嘅話，你成個運動都搞唔掂嘅。咁你揾埋英國佬、美國佬出手都搞唔掂嘅。 嗯， 係咪？ 嗯哼。咁即係其實即係嗰啲指望英美帝即係去幫手，即係達成呢個真普聯嗰啲，即係其實都 只能夠適當利用咯。就 屌咁，不如 心投入。 你不如叫美國佬出兵呢個北京好過啦。屌，如果你問我就， 咁你就錯啦。嗱呢樣嘢咧，就雖然你叫即係英美帝去出兵大陸唔會啫，但係中國似乎咧，因為而家身痕想漏打，即係呢樣嘢，我哋下節先嚟講好嘛。